的几笔文字也压到了无论心情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小朋友就是你，命运跟侬有关的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咱来就。 来，阿妈妈弯了小尾巴的站起，皮鸟又会喊你，心情你也会有心情，一共最难买的是不能丢阿妈咪，我不必看个孙子后一起孙子洗洗休息你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小朋友就是你，命运跟侬有关的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咱来就问就是你，人生敢有成功时？在红灯，不去演出无注定，感情正命运就是无通认真，才无使这多你。离开的你，啦啦啦啦啦啦，这份爱就是命，命运跟侬有关的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咱来这份就是命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啊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，明天早上到，哎，放心吧啊。 没时间回家，就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日子。周末，我不止会带他们。